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你知道吗？文字可不是简单的横竖撇捺，更不是句号小圆点的组装拼图，而是世界上最美妙、最神秘的事物。你真的体会到了文字的奇妙吗？跟随妙笔生花，让我们带你与经典同行，为生命阅读。感受文字之美，尽享读书之乐。Hello， 各位大学生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青春联盟之妙笔生花，我是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杨帅。 我是小米。眼看着现在北京的天气啊，是越来越冷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妈妈的话，好好穿上秋衣秋裤呢？反正我是一个非常听妈妈的话的好孩子。 听妈妈的话，你穿秋裤了吗？看样子你是穿了秋裤啊。其实这种天气不穿的暖暖的，简直是不敢出门，因为北京的风太大了。 对，更何况现在已经供暖了，宿舍里多么暖和，想到窗外的寒风真的是不想出去。我觉得我现在冬天有一个原则，就是宁愿在宿舍宅死，也不要出门冻死。 对，难怪说这个冬天是长肉的好季节啊！我听你刚刚的话，我就听出来了，这句话原来是真的是有道理。宅在宿舍一直狂吃，然后也不运动，真的很容易长胖啊。 对，而且我很悲哀的发现，其实我已经在慢慢的长肉了。 对，所以要告诉大家，即使冬天这个天气不太好，但是还是要注意运动啊。 对，运动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其实有意识的克制一下饮食也是可以防止长肉的好方法。 对对对，既然在宿舍宅着无所事事的话呢，就去运动一下，运动之余呢还可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对， 这个节目是一个读书分享的系列节目啊，我们会在这里定期的为你们推荐有趣有料有意义的书，陪伴你们度过一个寒冷但是很充实的冬天。 是的，还是那句老话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们说不定还可以让兴奋的阅读驱散我们的寒冷。当然除了我和杨帅，还有另一位好朋友与我们一起向大家传递读书的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妙笔生花的嘉宾谢黄，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丝暖意。 嗯，又是我最爱吃的蟹黄啊，一定要加个吃字啊。嗯 ，OK， 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第一个环节——书海十倍，带大家来了解你可能感兴趣的书籍。好的，欢迎来到书海十倍。 哎，既然冬天啊已经悄悄的来临了，我相信很多人会像我一样待在宿舍里无所事事，只求那一丝温暖。但是呀，我这是个反面教材，大家千万不要学习。就我们这样的无所事事，只会造成我们一事无成。 那么为了让大家打起精神，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一些充满干劲的书。 对，冬天就希望要来一碗满满的心灵鸡汤啊。 对， 为了制止你这个懒劲儿，我今天推荐的第一本书叫做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听这个书名，有没有觉得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呢？尤其是要改掉一些懒惰的生活习惯。 没错， 这本书的作者是来自阿富汗法奇亚库菲，她可是阿富汗唯一一位女性国会议长。哎， 阿富汗对吗？ 哎， 据我所知，好像在阿富汗女性的地位好像不是特别高，能够成为议长，我觉得真的还挺厉害的啊。 对，已经算得上是奇迹了，我觉得。 没错。 而且她每次出门啊，每次都面临着被暗杀的危险，真的是提心吊胆的出门。这应该也是她写出这本书的原因之一。 没错，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是写给女儿的17封告别信，这些都是她给她最最最心爱的两个女儿在出门前留下的信，告诉他们如果她不在了，女儿们要怎么积极地面对生活，不要悲伤，要从中吸取犹存的力量。就像书中所说的，要以星星为目标，那样的话即使掉下来你还可以落到树梢上。 哎，这应该也就是说人生其实是没有绝对的低谷的。哎，这本书感觉是一本非常充满母爱的书啊。 母亲给孩子写的一些信， 母亲给孩子的教导。 所以除了给我们广大的这些观众，就是读者一些心灵鸡汤之外，还可以感受到妈妈对孩子的那种很单纯的母爱啊。 对， 没错。 其实这本书里呢有这么一段话让我非常的受启发，他就说在短暂的生命里啊，你们必须经历诸多的改变，或者要远远超乎我的期望。改变它不一定都是我们的敌人啊，我们有时候就不要去排斥改变嘛。你们必须学会去接受它，视其为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与改变结为朋友，欢迎它的到来，那么下次它来造访我们的时候，或许就不会对我们那么的残忍了。也就是说，正所谓越是未知的东西，往往它越容易让大家惶恐。与其担心我们面对改变的种种不适应吧，不如去接受它，说不定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改变没有那么的可怕。 是的，听这么一说，大家就可以发现这本书里啊，句句都是精华，句句都是鸡汤。读过这本书后，可能啊就会有那么一句话直戳你的内心，让你幡然醒悟。总之就是一句话，不要死于一事无成。从被窝里爬出来做点什么，哪怕是芝麻大的小事儿，也有可能会改变你的人生。 诶，我记得国内也有一些书与这本书很类似啊，就比如傅磊家书，也是在告诉孩子基本的学习和人生道理，严苛的话语中体现的是浓浓的爱，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对，讲到这儿我还是要说一句很肉麻的话，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好好读书，不能辜负父母对我们的期待，对不对？ 对， 鼓掌。哦，太配合了。OK， 刚刚讲的呢就是这本书，叫做不要死于一事无成。下一本呢也是很心灵鸡汤的书啊，叫做活出生命的意义。 哇 哇，一听就感觉喝了某功能饮料一样，就整个人就活起来 了。 对对对，既然我们知道了我们不可以什么也不做一事无成，那总要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活出精彩吧。读完这本书你就会重新的来思考生命的意义了啊。 没错，而且如果说呀，上一篇的作者是因为作为女性的国会议长而被称作奇迹的话，这本书的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应该是另外一个奇迹了。在纳粹时期，他是作为犹太人，全家都被关进了集中营，他的父母呀、妻子呀、哥哥呀都死在了毒气室里，只有他和妹妹幸存了下来。经历了这般痛苦之后，弗兰克尔呢开创了意义治疗法，帮助更多的人从心灵的阴影中走出来。我觉得这应该是对于弗兰克尔来说是活出生命的一种意义的存在吧。 哎，这个作者我了解了，他可是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其实我是由衷的佩服弗兰克尔的，换作是我早被这种痛苦的记忆给折磨死了。不过这本书里实际上就是讲弗兰克尔在集中营里恐怖的遭遇，在地狱般的苦难和困境中，在几乎毫无生还希望的绝境当中，依然坚信生命的意义，并保有活着的希望。 对，其实书中的很多话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充满着对生活的希望啊。比如任何人只要活着就有理由去怀抱希望，不论经历了什么都可以成为来日的一笔资产。哎，其实我们生活中也经常这么说啊，就所有的经历在日后都会成为你宝贵的财富啊， 对，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派上用场。 对对对， 只给有准备的人。这样看来啊，这本书就要求我们更加的珍惜和热爱我们的生命，并且要活出精彩。其实就有点像奥斯特洛夫斯基说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的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是的呀，趁着我们还年轻，虽然看着校园里已经被00后占领了，我深深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多做点有意义的事，多看点有意义的书，我觉得是活出生命的意义的第一步吧。 不是，大家不要给自己立一下太多的非常遥远的目标，活在当下，先把眼前的事儿做好，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活出生命意义的第一步啊。 对，先定下一个小目标，是吧？ 先赚他1亿，先看他10本书啊，这就是很小的目标，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去完成，脚踏实地的，你就会发现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之所在啊。 对，但是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学生朋友们，千万不要把学习然后一直到读研读博这种作为人生的唯一意义。我其实之前看到过一个新闻报道啊，它叫做《神童的成长》，讲的是一个神童8岁读中学，13岁就读大学， 厉害， 17岁的时候考上了中科院硕博连读啊，听上去是不是非常让人羡慕， 非常羡慕。 17岁我还在干嘛？我 还 在看着肥皂剧，天天在哭。 但是其实他失去了很多呀，比如说童年呀，一些人际关系的处理方法呀，生活的自理能力等等，所以最后啊其实是被劝退了的。他呀其实是在妈妈的这种高期望中，甚至是妈妈的逼迫中生活的。他的妈妈就认为，你读到博士，读到博士后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你这个人生就是有意义的。但是这真的不是唯一的人生意义，世界这么大，何不出去走走。 对，其实确实是这个道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推荐今天的最后一本书。说出书名来大家可能会有疑惑，这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 哎，为什么是要被讨厌呢？ 是吧，我一说你就觉得很疑惑。其实这本书不是说被讨厌的那种负能量的，而是说只要你认定了一件事情，即使面临着被人讨厌的可能，也要坚持走下去，是这么个意思啊。 也就是说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啊。你这个比较简单粗暴了。对，豆瓣读书呢对这本书的推荐语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是否常常对繁琐的生活感到乏味？你是否时为复杂的人际关系感到疲惫？你是否认为人生的意义越来越模糊难见？这一切的答案尽在这本被讨厌的勇气当中。 其实呀，就是说世界上的烦心事千千万，但是你只需要在乎你是什么样子的，而不需要去关心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哦，好有道理哦。我们有时候感到自己不幸福，其实是我们自己心里的原因，我们太在乎做一件事情别人对于我们的看法，因为我们惧怕别人的看法，所以不敢付出行动，这样活着真的太累了。 对，其实这本书读来并不是说绝对的心灵鸡汤啊，而是我觉得在这种心灵鸡汤当中略带些苦涩，甚至可能会对作者的某些看法有些不理解，但是读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仿佛就变得自由了啊。 这本书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为什么？ 真的，我最需要这本书了。我可能就是太在乎别人的看法，总是想的太多，然后想来想去，痛苦的还是自己。 对，其实我们会说，那个人嘛，还是要想清楚的好，但是如果你活成了林黛玉那样，天天就只顾着想了，这确实也不是一个好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态度啊。 对，其实每个人其实都会去想很多事情，只不过有的人陷得太深了，走不出来了。 对， 我们都知道自己的事情啊，其实不需要别人去评头论足，但是如果你真正迈出被讨厌的那一步的人是很少的。我觉得这应该是这本书所要传达的一个道理，要勇于迈出这第一步。 对，要有被讨厌的勇气啊。 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次书海十倍的内容了。这次带大家了解的是不要死于一事无成，活出生命的意义，还有被讨厌的勇气，这三本书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一书一世界，继续与你分享读书之乐。欢迎回来，妙笔生花之一书一世界，我是杨帅， 我是小敏。 今天呢，我们要一同与大家分享的书叫做《解忧杂货店》。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本书啊，这本书呢也的确的受到了很多人的好评，也拍成了各种电影的版本啊。我们今天呢就深入的来讨论一下这本书吧。 对，其实即使看过的人也不要觉得哎呀我已经看过了，说不定啊你会在我们的讨论中找到自己不曾想过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是的， 对，或者说你看过东野圭吾的其他的小说的话，你就会发现这部小说和其他的还是有那么点不一样的啊。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哦。 对，来，蟹黄一看就知道有准备，来介绍一下吧。 东野圭吾，日本推理小说作家，他代表作有《放学后》《秘密》《白夜行》《一眨眼干杯》《神探伽利略》《嫌疑人 X 的现身》《预知梦》《湖畔》等。日本大阪人，毕业于大阪府立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哇， 这个专业， 电气工程专业。之后在汽车零件供应商日本电装担任生产技术工程师，并进行推理小说的创作。在1985年，凭借《放学后》获得第31回江户川乱步奖，从此成为职业作家，并开始专职写作。 对，刚刚蟹黄讲了那么多东野圭吾的小说，我想问两位，你们俩有看过他的小说吗？ 看过哦， 我觉得应该是必须看过一个人的。 好，一敏看过哪本呢？ 我看的是《嫌疑人 X 的现身》。 嗯，大概你看完这本书之后的有什么感受吗？ 其实真的是意想不到的结局，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凶手竟是他。因为在 竟是他， 对， 是谁 在这本书啊，我不能剧透吧， 不能剧透， 我觉得 对， 就是在看整本的时候觉得哎，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没有想到最后他是为了那样一件事情而做出了杀人的这个决定。 就是有一种就是其实告诉你是他的时候，你觉得这个逻辑是对的， 对， 但是让你根据情节来去想，你又想不到，这就是看这种推理小说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你会跟着剧情一块儿去推理，但你就是猜不到。 对， 是这样子的。 是的。 对，诶，那蟹黄你看的是哪本书呢？ 我看的是《白夜行》哦。大家有没有知道最近30亿流量的大 IP 网剧《 白夜追凶》？ 白夜追凶，是的。其实我觉得它跟《白夜行》有一点点相似， 名字嘛， 就是在跟主人公这个，他在夜晚有一个人在暗中帮助他。其实跟这个哥哥弟弟呢，我觉得差不多，就是白天这个人，晚上有人帮他是比较好的， 所以可能会说有点借鉴的成分在里面。对对对，刚刚两位讲的呢都是悬疑的推理小说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聊的画风一变，来到了《解忧杂货店》。在你们俩看过他的其他作品之后，我来问你们，刚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你们的感受是什么？ 我呀， 对，我会告诉你它是东野圭吾写的，然后和书名，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应该还是会按他其他小说的常理来推断。 说一下，我在不知道它是东野圭吾写的时候，我刚看到这个书名，我以为是那种很无聊的，就是罗列信，罗列信件的一本书，没有想到它是如此好的一本奇幻温情的小说。 哎，我来说一下，我觉得我以为解忧杂货铺就很单纯的，里面坐着一个老板，然后大家有心情不好了，然后就去找他，类似心理咨询师的那种感觉。看来我还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了啊。对，那这本书呢，其实我们刚刚讲的画风和之前的推理小说完全的不一样，而且它的各个章节之间，其实你乍一看觉得它是分离的故事，但是它这个章节之间的独立性与联系其实还是很紧密 的 了啊。 对，它这个目录有5分5章，第一章是回答在牛奶箱里，第二章深夜里的口琴声，第三章在私欲车上等到天亮，第四章听着披头士莫岛，第5章来自天上的祈祷。 这五章看起来真的是毫无联系。 对，每一章如果你读的话，觉得它就是独立的去讲述一个来信人或者是咨询者他的烦恼以及如何帮他去解决烦恼，但实际等你通读完整本书之后，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物的出现甚至每一件事的出现都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且可以和大家说一下，其实他们都是围绕着两个处所来展开联系的，一个是这个杂货铺叫做浪矢杂货铺，还有呢是一个福利性的孤儿院叫做丸光园，所有的人物其实都与他们息息相关。 对，解忧杂货铺呢，它其实是一本很奇幻温情的小说啊，它是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羁绊为主题，我觉得它是偏暖的，偏乐观的，就是张扬这种世间的善的这样一种小说， 是那种可信的常人的善，而不是他以前的那些推理小说里面的那些所谓的善恶的那种，还是不一样的啊。 让人读来是非常温暖的。 对，东野圭吾他也是称自己最喜欢用超越时空的方式来讲故事，小说的其中小说的典范为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海因莱因的《进入盛夏之门》，电影则当推斯皮尔伯格的《回到未来》，他还十分推崇岩井康隆屡屡被搬上荧幕的代表作《穿越时空的少女》，并将自己的作品《时生》也曾采用时空穿越的写法，表达了一种未来不仅仅在明天，未来在人们的心中，只要心中有未来，人就能幸福这样一种理念。 嗯， 其实我还是不太理解这句话呀，感觉我是一个不善于想象的孩子。 这句话还是挺好理解的吧，就是未来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虚幻的概念，但是你把它比成了那种明天，就是其实你离未来很近，只要你心里是怎么想的，然后未来可能就是已经攥在你手心里了。 其实我们经常说得了抑郁症的人，或者是就是一些状况很差的人，他们是没有明天的。那反过来说，什么叫有明天呢？就是你心里觉得，我的日子还长，你对未来有一个很好的规划，这样呢，你就整个人的状态也不一样了，然后你也会感到很幸福。我觉得就大概就是这句话想要表达的，大家一定要积极向上的去对未来抱有非常美好的憧憬。 对， 是一种比较温暖的鸡汤吧。 对，所以说算是东野圭吾的一种新的尝试，对不 对, 对, 对, 对， 在写了那么多非常有名的日本的推理小说之后，再来尝试这种自己很喜欢的有这种时空穿越的方式来讲故事的这样一个小说的话，他自己也很有心意的去写，然后我们作为读者看起来也是非常的过瘾，原来东野圭吾还可以是这个样子的。 对， 他一般都是那种暗黑系揭露人性就是黑暗面的作家，突然就是画风一转变成了一个温暖治愈系作家，也有点让人接受不了，但是可能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都是多面的嘛，可能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两面。 对 其实东野圭吾自己也说呀，这个解忧杂货铺呢是一次非常艰难的尝试，但 是一个尝试， 他刚一动笔啊，各种故事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浮现出来，这就是大家的 和我们这种人的区别，我就是 胸有成竹的感觉。 有个词叫做提笔忘字，说的就是我。对，刚才呢跟这个蟹黄还有一鸣一起聊到了解忧杂货店的作者还有这本书的一些整体的东西，那么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青春联盟之妙笔生花，待会儿见。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盏日光 牵着手， 手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已

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知道吗？文字可不是简单的横竖撇捺，更不是句号小圆点的组装拼图，而是世界上最美妙最神秘的事物。你真的体会到了文字的奇妙吗？跟随妙笔生花，让我们带你与经典同行，为生命阅读，感受文字之美，尽享读书之乐。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之妙笔生花的一书一世界，我是杨帅， 我是小米， 我是谢黄。 这次呢，我们与大家分享的是解忧杂货店啊。在了解了作者与这本书的整体性之后呢，我们就要给大家来介绍书中的一些内容了。今天呢，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本书的前三个章节啊，让大家在听了这三个章节的内容之后产生一种想去读书的这样一个冲动。那我们的这个目的呢就达到了。 是的， 首先第一章叫做回答在牛奶里， 回答在牛奶箱里， 回答在牛奶箱里。好，来请一敏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这一章大概都讲了些啥。 其实他最开始呢是通过倒叙的手法来讲的，讲的是有三个小偷，名为敦野祥太和幸平，他们呀因为偷盗，所以呢开着偷来的汽车逃跑，途中啊汽车抛锚了，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啊，来到了这个浪狮杂货铺，开启了一段时空穿梭之旅。为什么叫做时空穿梭之旅？因为他们发现在这个屋里外面有一个牛奶箱，这个牛奶箱在外面没有人的情况下会投进来一封信，他们如果写回信的话，刚投出去就会来一封来信。 来，我来捋一捋啊，我作为一个没有看过这本书的这样一个读者，我来替大家提出问题。他们走到这个店里面怎么进行这个穿梭的过程？ 在这个店的门口的外面有一个小小的牛奶箱，和里面是相通的。 那他们是通过门进去还是？ 哦，他们在这个屋子里肯定是通过门进去的，但是那个牛奶箱是有那种像投递信封的那个口一样，会有那么一个小接口， 里面的人会收到信件。 对，然后他们如果把回信投出去，这个信会立马消失不见，然后随即马上会收到一封来信。 那这个来信是来自谁呢？ 就是基本上是上一个人的回信。 所以这两封信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对吗？ 不是有关系的，是那个人收到了他们的回信之后给他们又写了一封信。 相当于就是这个浪矢杂货铺他们三个小偷存在的那个时间 与33年前的某一个时间相通了， 就时空穿梭了嘛。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东野圭吾喜欢用这种穿越时空的手法写作。 对， 对，他们在屋子里的时间其实有点静止了相当于。对，然后呢在这个章节里啊，首先来了一封信，他的来信者叫做月兔。哎，我想到了这个 嫦娥的月兔吗？ 不，其实我想到的是 小鹰的那个雪兔吗？ 这个女生和男生的童年就是不一样 了。 这个月兔呢，他是一名体育运动员，而且是击剑项目。 但是啊，她的男朋友不幸是患了癌症，不久就要过世的。她和她男朋友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参加1980年日本当时即将要举办的奥运会。 嗯， 她是认为呢，她要陪在男朋友的身边，陪他度过走完就是人生的最后一程。但是她的男朋友却认为不行，你要坚持住我们共同的梦想去参加训练。他就非常的纠结，不知如何是好， 所以就写了这封信。 对，就来咨询 他希望得到答案。 是的。 诶，那在这儿我问一下，如果让你们俩来给月兔解决这个烦恼的话，你们会怎么选择呢？注意这个时间是在上个世纪啊，你们要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 对，就是这个人他首先是又肩负了家国责任， 嗯， 但他又是有这个男朋友。 嗯，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更重视男朋友一点，因为人和人的交往和关系，尤其是这种患病即将离世，我觉得应该抓住最后的时间陪他度过艰难的岁月。 对，可以理解。 对，其实而且要提醒一下，就是当时1980年日本的奥运会是没有举办的，就是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回看，那个时候它是因为一些阻碍的因素所以没有举办。 嗯， 但是就是这三个小偷是知道这一点的。 对， 他们是现代人。 对， 那他们会告诉他奥运会其实没有举办，你不用纠结这一点吗？ 他们其实委婉的告诉他，不能直接告诉，因为你对过去的人说，哎，这个事情不会发生的，没有人会相信的。 对对对， 他们其实用一种委婉的方式告诉他，你要陪在男朋友的身边。但是呢，其实月兔最后呀，算是遵从了自己的内心，他是去参加训练了。 嗯 嗯，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偏她男朋友这一边吧，因为我觉得家人呀陪伴是很重要的。 对，尤其是跟你自己这么亲密的人，然后他在生命的最后肯定是要珍惜这样的关系，这样的缘分。 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们不能理解奥运，就是运动员那种对奥运会的一种情节所在，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所以我们不太能理解月兔当时选择参与训练的那种心情，也有可能。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经常会遇到这种很 难的 抉择， 选择， 就比如有的时候在你的前途和爱情当中你会怎么选，其实就是一样的，只不过东野圭吾把这样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把它具体化到某一个人身上，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左右衡量之后还是很难做这个决定。 是的。 对，看你的价值观偏向哪方面，是自己的事业呢还是自己的感情生活。 对对对，那这个第一章呢就是回答在牛奶里，就是我又说错了对吗？ 对 叫做回答在牛奶箱里。对，就是有一种把这个整个故事引出来的感觉啊，通过这个小偷进到这个店里，也把我们读者带到了这个店里来了解一下。 对，心存一种疑惑想继续读下去。 嗯，对对对。那第二章的名字呢叫做深夜的口琴声。哎，一听就很有意思啊。 对，他讲述的一个名为松冈克郎的故事。其实这一章也算是采用一种倒叙的方法。 嗯， 他是先去讲述这个松冈克郎某一次是去孤儿院王光园，还记得王光园吗？我说过他其实是整个书的一个很有联系价值的一个地点， 丸光园。 对，他去这里做慰问演出。 嗯， 其实当时那里的孩子们啊对他的演出是很陶醉的，当时正值圣诞节，他唱的都是一些脍炙人口的圣诞节的一些歌曲，所以小朋友们都很喜欢。 嗯， 但是有一个女孩呢不太感兴趣，他就非常的疑惑呀，就是觉得可能自己是不是唱 得 不好呀， 我唱得这么好， 对啊， 大家都很陶醉，你凭什么不听？ 但是当他最后的时候拿出了自己一首原创的歌曲的时候，这个女生真的是感到非常有兴趣听。 嗯， 而且通过这首歌来和他有了聊天的开始。 嗯， 而且后来呢我们知道这个女孩其实音乐天赋异于常人，他听过一首歌就能把这个歌曲的旋律给他哼出来。 哇，那乐感是特别的好的。 对，然后在聊天的过程中呢，这个克郎啊就开始回忆自己小时候的事情。 嗯， 就是说他小时候其实立志当一名歌手， 哇， 所以他就放弃了学业， 自己到东京去打拼。其实哎，结果不尽人意，到处碰壁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家其实是开鱼店的，卖鱼的。 嗯， 其实呢在当地还是挺算是比较好的了。他爸爸呢一直在经营这家鱼店，但是身患重病，有一次直接是病倒了。所以呢他的家人就希望他回去继承这个鱼店，子承父业。 是 哎，在这个梦想和这个家境的这种两难的抉择中，他就给这个浪氏杂货店呢去投递了自己的这种烦恼。 哦，这个问题也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在梦想跟现实之间， 对， 有一道残酷的鸿沟。 可能看到这两个章节，看完之后，你就会对这本书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啊。 对， 说他可能就是想表达这种，杂货店是一个给你提供答案的这样一个地方。 对， 当你面临抉择的时候，他到这个地方去把你的烦恼告诉他，说不定你可以得到一个答案。但是其实这本书我觉得远没有我们想的这么简单，不是说我去那儿就给你个答案帮你解决问题。其实东野圭吾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他是有他的深意在的，待会儿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是的，有很大的深意。 是，那刚刚讲到这个克郎在这个自己的梦想，音乐梦想，还有这个继承家里的这样一个祖业之间有一个抉择，那如果是你们俩是他的话会怎么做呢？ 我个人认为，其实东野圭吾说过一句话，如果你不是烧杀抢掠，天下怎么会有不支持自己孩子的父母呢？如果是我，首先会跟我爸爸妈妈讲，哎，我就是很喜欢做音乐，我就是很喜欢这件事儿，你们让我再试一下。如果我发现我就是不是这块料，我做不成这件事情，我就会回去。说不定 我 也在鱼店里能够发现我自己的小确幸。我也可能，说不定我不适合唱歌，我就是做一个，对吧，身家过亿的商人，就开一个全国连锁的这种 鱼店 也是可以的嘛。 是，其实不能说就是爸爸觉得就是对的，或者说克郎的决定是对，选择是对的。其实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所以就是你的出发点不一样，最后你看事情的想法也不一样。 对，其实 在可以试错的年纪，可以尽量多的去试错，然后发现不对的话及时纠正。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融合的方法，就是你可以一边经营自己的鱼店，可能你在这个鱼店里也时而弹弹琴呀， 在鱼店里唱歌吗？ 就是， 鱼都会跑吧。 给鱼按摩，给鱼唱歌。 我只是说，有的时候可以，你可以综合一下父母的意见和你的意见，说不定是一个好的选择。 对，看来易敏是一个比较中庸的人啊。 我可能比较善于妥协吧。 对， 也不是妥协，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这样一个成果。 希望难为到他人，也不希望难为到自己，这样子。 对对对，其实 是 这样 的。 好的，那么刚刚呢，易敏和谢黄就讲了他们俩会怎么选择。其实你们俩怎么选择一点儿都不重要。 哦，对。 对，主要我们还是要看这个书里的主人公克郎他是怎么选择的。预知后事如何，请去看书啊。 对，去看解忧杂货店。 对的，成功安利了啊。那刚刚讲的呢就是第二章深夜的口琴声，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三章，在私域车上等到天亮。哇，感觉好浪漫。 哇， 这个， 对，日本文学就是有一种小确幸、温暖、浪漫的感觉。 而且我 有啊， 我觉得要赞美一下这个翻译吧。 对，其实我们看，经常看很多中文的译本，你会发现真的翻译的特别好。就像很多中国的古诗翻译成英文之后，你就会觉得黯然失色。 是的， 但很多可能这个英文或者是其他文字的这样一个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之后，就会有中国的这种语言的独特的魅力在里面，你看起来又会觉得哇很不一样，很有感觉。我觉得如果你是精通日语的人的话，你看原版的这样一个解忧杂货铺和看中文版的一定会有些许不同的感受。对，我们的这些翻译的人，他不会，肯定他不会曲解他的意思，但是他会有一些 自己的内在的， 对，更丰富的语言。对，可能有些话它是一样的意思，但是不换一种说法来说，你听了就会舒服一点。 对，我认为最好的一句就是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健美。 是，这是冰心翻译的那个泰戈尔的一个诗。其实觉得泰戈尔写那个诗英文也没有那么好听，但是可能 我也 喂，泰戈尔， 泰戈尔，你听见了吗？泰戈尔很优秀的作家，非常的厉害。好，我们还要回到今天的这本书《解忧杂货店》第三章啊，讲着讲着就扯远了，叫做在私欲车上等到天亮。其实这一章节呢，就是来给大家讲解忧杂货店的起源了。 是的， 对，其实解忧杂货店的老板呢，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爷爷，他叫浪矢雄志，他呢有一个儿子叫浪矢贵之，其实也是可能 桂枝这个名字让我想到哪个名字你知道吗？ 什么 翠花 有种看白鹿原的感觉 有种东北的感觉 对对对， 是。好，继续。 其实这个也是算是现实中的一种，就是这个老爷爷还是在经营这个杂货店的。这个杂货店其实就是卖一些杂七杂八，有文具啊，有日常用品啊，对。但是作为儿子，其实还是很担心父亲的身体状况。 对， 担心他万一，长时间的在这里 过度劳累， 所以呢，他就很想劝父亲啊，将杂货店结业关掉，和自己一起去生活。但是呢，这个时候其实这个老爷爷啊，已经开始为人们解答烦恼了。 就是很多人会给他寄信，对吗？ 对，其实呢，最开始只是小孩子的恶作剧，比如说有人问，如何在考试中能得到100分呢？ 很简单啊，就是好好学习啊，我是不是很正能量呢？ 是的。 其实啊，这个爷爷也是很有聪明才智的，他给出的回答，他真的是超认真的在回答这个恶作剧。他回答的是，你可以让老师出一份专门针对你的考卷，这样你就可以答100分了呀。 虽然我觉得不是很现实啊，但是建议还是美好的。 其实他给他的这样一个回信可能就是告诉他这不现实了。 对，就是客观，就是委婉的在说这件事情， 委婉的在说你还是 好好学习。 对对对， 但其实呢，这个信虽然看起来很小的一封信，而且老爷爷也是这么委婉的去回了一封信，但是其实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这个孩子，这个问如何在考试中拿到100分的孩子，到后来他成为了一名老师。他就是通过这一件事意识到自己在教学的时候呢，应该对因材施教，针对孩子不同的状况然后去教学。 对， 从孩子的恶作剧当中，他其实一开始是把这些恶作剧啊张贴在门口的，但是后来直到有一次他收到了一份非常非常正经的烦恼咨询信，就觉得他不能再这样就是比较委婉的去回答一些问题了，他要认真的去对待这些问题。 这已经不是一个恶作剧了。 对，所以从此开始他就真的认真的去给别人分析他的烦恼，然后给出自己的理解，然后为他们解答烦恼。 那最后这个店是关还是没关呢？ 哎，这个时候 问题问到了关键。 对，其实这个老爷爷后来也觉得自己可能身体也不太行了， 力不从心了， 对，也要放弃这个开店了。所以呢，他就和儿子说，哎呀，你们家里还有没有空的床位呀，能不能让我去和你们一起生活呀。他的儿子肯定是非常开心的， 是， 对，因为可以和父亲一起居住了， 孝敬父亲。 但是哎，还有转折哟。 哎， 有一天呢，他这个老爷爷突然又说，哎呀，我还是要再回去一趟。为什么呢？他告诉他的儿子，我最近啊一直梦到同一个梦，就是我可能也不是我在这个店里，我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去看这个店，就觉得有人呢在往这个店里投信，而且是对他的感谢信 啊。 他就觉得这可能是一种预见未来的梦，所以他就去了。 有点魔幻在里面、哦、 对对对，这就已经开始魔幻了， 魔幻开始了。 他就进到了就是这在这一天他进到了这个店里，真的收到了超级多的感谢信。 对， 所以呢，他就告诉自己的儿子，你在33年后的某年某月某日某天，然后发布一条通告说，几点到几点这个解忧杂货店呢会复活，欢迎之前往这儿投信的朋友啊来说一说自己的想法，就是我的信有没有对你造成一些影响。 对， 其实你看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时空穿梭了，33年后的信件他现在已经收到了。 那他为什么会选择在33年后的某一天的某一个时刻来 重新开店呢？是他梦里梦到的吗？ 是在梦里梦到 的。对，是他梦到的，是他做了一个有预见性的梦。 嗯，哎，这个一个超现实的带有穿越色彩的这样一个故事就真正的在第三章拉开了序幕，前面两个都是起一个引子的作用。 对， 对，他其实就是33年之后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在这章解释了一下 33年前。 是的， 对，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读书节目，我们就要有这种目的，这种效果，就是不要把整本书都告诉大家，就是通过我们今天对解忧杂货店的前三章的这样一个科普，就会激起大家往后去看的一些兴趣。 对，留给大家小悬念。 对，其实东野圭吾之所以是东野圭吾，就是即使这三章我们已经给大家说了剧情，但你再回去看，你依旧会觉得充满的新意，也会觉得还是很精彩啊。 对，有种逻辑紧密，它在最后一章会有一种大高潮，这种澎湃而来的感觉，你就会哇，瞬间变得原来是这样哦。 对， 对，非常 精彩。 对对对，嗯，刚刚在和蟹黄还有一米闲聊的时候，他们俩就说了，说这本书的这个人物关系啊，真的是特别的复杂，可能你往后看，突然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会发现，哎，原来 这人我是不是见过？ 对，他和原来和某一章节的那个人他是有关系的。 这是唯一一本我读完立马想拿起笔来梳理人物关系的一本书， 但是 要不然看不懂的。 但是可能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容易的梳理，一定要再去仔细的回想。 对， 或者再翻一翻。 其实你看完一遍的话，真的是还要反复阅读才能真正的梳理出一本人物关系图来的。 嗯，其实这就是这本书如此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了。抛去它是东野圭吾写的，抛去这些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那你们俩觉得这本书为什么如此的受欢迎呢？甚至改编成中国的电影或者日本的电影？ 哎，这个我就有的说了。 嗯， 因为解忧杂货店它绝不是东野圭吾最具分量的作品。 嗯， 甚至不是什么推理小说，论奖项啊，它只获得过第七届中央公论文艺奖。 嗯， 但是就题材和写法而言，它是东野圭吾最具特点、最接地气、最有温度的作品。我们来看啊，因前男友身患绝症，在爱情和事业间徘徊的少女，为追求音乐梦想离家漂泊，但是在现实中寸步难行的男孩，面临家庭巨变陷入迷茫的少年，听起来很熟悉，对不对？那简直就是说我们嘛，这些被生活快要被打败的人，不约而同地做了同一件事情，将倾诉信投到了一家解忧杂货店。据说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这里得到答案，但是能否真正找到答案呢？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解忧杂货店的畅销证明了一件事情：我们的烦恼、忧愁实在太多了，安全感、笃定感、幸福感实在太少了。因此，一家号称能找回现代人内心流失的东西的杂货店，才能轻易地走进读者的心中。 哎，我觉得其实如果现实中有这么一个真正为咨询者解答烦恼的一个店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受欢迎的。因为现在其实人们想的 多了， 对，烦恼也就会变多， 压力，生活压力也很大。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大家爱看这本书，就是因为可以感同身受。就很多刚刚讲到的那些问题都是我们生活中会面临的问题，可能不是那么的类似，但是意思都是一样。有时候你的梦想和现实之间需要选择某一方妥协的时候，这种情况其实生活当中挺常见的。 是的， 然后在这本书里他可能就会给出一个答案，就是说你要遵循自己的内心。 是的，而且 那我想问点实在的，看完这本书之后，你们俩有没有明白一些就是对你们很有感触的一些道理啊？ 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特别深刻，我觉得 特别深刻。 对，因为对我这种爱纠结的人真是太有作用了。 嗯，这个道理是 这个，他有一句话在这个书里啊， 嗯， 这么多年咨询信看下来，让我逐渐明白了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咨询的人心里早已有了答案，来咨询只想确认自己的决定是否是对的。所以有些人读过信回信之后会再次写信过来，大概就是因为回答的内容跟他们自己的想法并不一致。 哎，那一敏嘞，你从这本书上有没有感受到一些什么道理呢？ 嗯，我是在最后的时候呀，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有道理的道理啊。 好， 这个话有点废话。 嗯， 就是其实这三个小偷最开始进到这个房子是不知道这个房子有魔力的事情的，他们只是投出去了一封空白的信。 就是想空白的信， 对，想试验一下嘛，结果发现这个空白的信消失了。我们看书的时候就会发现，哎，这个空白的信其实是老爷爷收到了。 在33年前他收到了， 对，他收到了。这个老爷爷呢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在思考这封空白的信，他就觉得这个人肯定心中是有迷茫的，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就说到，地图呀如果是一张白纸，这当然是非常伤脑筋，任何人呢都是会不知所措的。但是换个角度来讲，正因为是一张白纸，才可以随心所欲的描绘地图，一切全在你自己，一切都是自由的，在你面前是无限的可能。就说我们人生其实也是一张白纸嘛，我们需要自己去描绘。我们迷茫的时候呢，觉得其实不需要特别的忧虑，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 其实这个事情还反映出一个心理学的原理，就是当事人的理解并不忠于帮助他的人的初衷，甚至有可能是相反的。可能这个敦也他们投这个白纸时候什么也没想， 对啊，真的是。 但是老爷爷就有一种解读，有一种也不能说过分解读吧，只能就是他有他自己的理解，就是说这个当事人就是帮助他的人的理解可能跟他当事人的心理是不一样的，所以决定呀，还是自己做路，还是自己走的好。 对，就像我们吐槽以前我们做的阅读题，作者明明没有想那么多， 对， 结果硬要凹出来， 是的，哎呦， 也是能说出来的。 但其实这也反映了这个杂货店老爷爷的这种认真的态度。 是的， 就是你想想，他哪怕一个小小的恶作剧，他都要去回信，哪怕一张白纸都要去回信，这种认真的态度是让人赞叹的。 对，其实我觉得还有一句话我非常的认同，就是这里讲到，其实很久以前我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择，只是一直无法下定决心舍弃梦想，到现在我依然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打个比方，就是如同单相思的感觉，明知恋情不会有结果，却还是忘不了对方。这句话我觉得好在就解释了一下纠结人的心理，哎，就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我心里也有决定，但是我又舍弃不了另外一个选择，就是都想拥有的感觉还是非常抓心的。 对对 对，其实就是看完这整本书之后啊，每个人不同的读者，你在不同的年龄，你所处不同的环境，看完这本书之后，你会抓到的书中的点是不一样的， 是的， 你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些点都有助于我们解决生活当中真正的这些问题。 而且这本书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道理，就是我们要怀有善意。这本书里其实一直都在讲善意，就从老爷爷善意的去帮别人解答烦恼， 是。 然后完光园呢，它是一个福利性的孤儿院，收留一些被抛弃的孩子呀，这也是一种善意。 对的。 然后完光园的这种善意其实也感染了其他人。我要透露一下，就是这三个小偷其实也是从完光园孤儿院里出来的，他们最后呀是去自首了。 所以就是说，解忧杂货店它影响了这三个小偷。 对， 是，所以这本书还是蛮正的啊。 是的， 非常正了。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青春联盟之妙笔生花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谢黄的到来啊，感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也欢迎大家登录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蜻蜓 FM 搜索982青春联盟，收听我们的线上节目。我是小敏。 我是杨帅。 我是谢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